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7月26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台风烟花今天将再次登陆我国，上海、浙江等地严阵以待。 京城京市500多项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主要涉及影像超声和核医学诊断等。 国内方面，河南强降雨目前已导致63人遇难，5人失踪。 南京一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禄口机场疫情已经关联5省7市。 今天的加息加益说的是，亏损的鸿星尔克捐款上热搜，有责任感的企业才能赢得民心。 国际方面，昨天东京新增10例奥运相关确诊病例，累计相关病例已经达到132例。 财经资讯，报告指出，人民币超越英镑和日元，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 前沿科技，数字化走进百姓生活，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今天开启。 旅游文化资讯，中国女排0-3不敌土耳其，没能取得奥运开门红。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孙畅和李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超强台风烟花。昨天中午12:30，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在浙江省舟山普陀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3级。 根据预测，烟花登陆舟山之后，预计今天上午将会在浙江平湖到上海浦东一带沿海再次登陆，之后有可能在华东地区长时间的回旋或滞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风雨。 要说的是啊，登陆后的烟花呢，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转瞬即逝，而是会在陆地上维持很长时间，预计会一直持续影响到29号。而且烟花云系的范围非常广，东西跨度约1500公里，南北跨度约1200公里，后期呢还会继续影响到浙江、上海、江西、安徽等华东大部分地区。 烟花所到之处都是狂风暴雨，而且累计雨量大，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超过700毫米。此外呢，昨天正值天文大潮期，烟花登陆前后，浙江、上海、安徽及沿海呢还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叠加影响比较大。 那么各地目前都是严阵以待，浙江启动了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江苏、福建启动了防台风3级响应，上海升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到2级，并发布了台风橙色暴雨黄色预警。 受此影响呢，从昨天晚上7点到今天中午12点，进出上海高铁列车全部停运。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朋友呢，可以于乘车日期起30天内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的专窗来退票，不收取手续费。 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程度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中国铁路12306铁路客户服务网站的公告，以及长三角铁路官方微博、微信的信息，查询列车停运及正晚点动态，以便合理安排您的出行。 除了火车，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呢同样是取消的，其中东航宣布将会调减今天涉及上海、浙江、江苏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部分保留航班将会出现延误情况。春秋航空呢今天取消的航班达到95架次。 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将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周边天气的变化，适时调整优化航班运行。那旅客呢，也请您啊，及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优先选择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APP 等网上渠道来办理机票的退改签。 如果台风再次登陆的话呢，上海将会处于台风的危险半圆之中，将会承接烟花最强风区。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可以达到11到13级，雨量会达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将达到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250到350毫米。那么目前上海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一下今天早上央视记者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上海金山的城市沙滩范围内，那你目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在台风的十级风圈范围内了。目前的现场是风大雨急浪高。从风的角度来说啊，从现在站在这里，明显比昨天呢脸上是有痛感的。那台风呢打在脸上像是刀割一样，而现在现场也已经下起了暴雨。除了风大雨大，还有一个叠加的元素就是浪高。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叫做金山的城市沙滩，那它原本是有一片沙滩的。你可以看到在我手指的方向呢，可以看到的是瞭望塔。那之前的瞭望塔以内全部都是沙滩，你现在可以看到海面已经明显的涨过了沙滩。同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海面已经越过了我现在手指的这个黄色的警戒线。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堤坝上所有的花坛已经被海水所吹倒了。那目前呢，工作人员呢也已经正在对它呢进行一系列的开闸放水的一些举措。那因为呢，正好呢，台风呢也叠加了这个天文大潮汐的一个影响，会导致海面的水位呢会超过内河的水位，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开闸放水的，必须紧闭水闸，防止海水倒灌。那好在从今天凌晨4点钟开始的时候呢，海面呢已经出现了一个退潮，那目前呢最低的水位已经到了2点几米，而今天凌晨1、2点钟的时候，海面的水位已经超过了6米，完全超过了我们警戒水位5.4米。那从今天凌晨4点钟开始呢，金山区已经启动了这个开闸放水，因为现在内河的水位呢已经超过了海面的水位，那预计呢整个开闸泄洪的时间大概在4到5个小时左右。那目前呢，金山区已经启动了这个一级的预案，同时呢，整个的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线的海塘的人员已经全部的撤离。那同时呢，金山区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呢，已经连夜的安置了这个群众有28000多人，并且设置了200多个临时的安置点。 那么通过在上海的现场记者的报道啊，我们通过这个话筒也能感受到现场风雨有多么的大哈。除了上海，浙江呢目前也做好了准备。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呢，浙江一共开放了避灾安置场所10000多个，已经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在救援队伍方面啊，根据此前的报道，浙江的武警、民兵、消防救援还有社会救援以及专业救援力量一共9万多人，目前已经处于备战状态。 此前呢，河南罕见极端特大暴雨也是受到烟花影响。那么如今江浙沪地区的降雨会有河南那么极端吗？专家分析认为，单纯从累计降雨量来看，如果考虑极端情况的话，那浙江和河南两次过程可能相差不会太大。 专家表示说啊，如果台风烟花登陆之后站在一个地方呢滞留不太动的话呢，台风雨持续集中在同一区域下，就容易出现累计雨量非常极端的情况。而如果台风回旋摆动的话，影响地区呢也能有喘息之机，累计雨量就不会那么极端。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先来关注近日市医保局、卫健委、人社局联合印发了一份通知，提到昨天开始，北京市的公立医疗机构500多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调整，主要涉及影像学诊断、超声诊断和核医学诊断等医疗服务。 那么丰台区铁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赵海燕就介绍说，医疗服务项目更清晰更明朗是这一次调整之后的最大亮点。之前呢，检查的项目名称啊都比较笼统，比如说放射科检查的名称为数字化摄影，患者呢看不出来是做了哪项检查。那么调整之后啊，医生会根据需要透视的部位来选择相应的检查。 调整之后对患者就医费用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赵海燕说，虽然单项检查费用相比以往有所降低，但是临床当中呢，有一些常见病啊，往往需要综合几个部位的检查才能最终确定病因，总体费用跟之前相比呢，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不过部分服务项目相比以往的确是出现了显著下降。 医疗服务项目更明朗，医保基金的监管也会更为严格。根据通知，规范调整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呢，将纳入到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支付范围。通知还要求啊，各公立医院机构要严格按照规定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不得收取未列明的费用。 再来关注，丽泽南区将会进行建筑夜景照明提升工程，未来呢将会与北区照明景观相互协调，并融入丽泽文化内涵，打造金融不夜城。 目前丽泽南区已出让19个二级项目，也形成了一定的照明体系，但是由于现阶段各项目的照明效果啊是自成体系，缺少对周边环境的整体考虑，无法形成丽泽金融商务区整体统一的照明形象。改造将按照重大节日照明和平日照明这两个层次进行，提升后将形成统一的丽泽夜间形象。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先来关注河南暴雨的最新情况。昨天下午，河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截至昨天中午12点，这轮强降雨已经造成河南全省1144.78万人受灾，因灾死亡63人，失踪5人，全省已经紧急避险转移86.19万人。 那么好消息呢，是昨天郑州市主城区通信基站已经全面恢复运行，抢修工作开始向郊区县区域扩展。目前郑州郊县约1300个基站中的大部分已经恢复，豫北县市还有约4000个站，目前呢也正在尽快抢通当中。 交通方面，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长训介绍说呢，目前河南全省高速已经全线通车，铁路恢复情况方面，各地滞留旅客已经完成了疏散，除了高铁正太线、普铁正太线、陇海线郑州到洛阳段之外，其他的线路恢复正常。民航方面呢，郑州机场目前起落正常。 水灾过后，防疫依然是重点。目前的郑州市主要以清理垃圾杂物、清除淤泥和消沙为重点，全速推进爱国卫生运动。自7月22号全面启动灾后消沙防疫，到昨天中午12点，郑州全市一共消沙点位3万多个，消沙面积4761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居民楼院、垃圾中转站、公厕、游园、农贸市场和道路等等。 再来关注南京的疫情。昨天南京市路口街道十念村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其他还有4个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卫健委主任杨大所介绍说，截止到7月24号晚上8点，南京第一轮全员检测一共检测了920.9万人份，共发现57例阳性。那么昨天上午11点起，南京启动了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今天广东珠海新增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这位患者此前曾经南京禄口机场返回珠海。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珠海市香洲区多个区域今天开始实施封闭管理，并且在全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另外据通报，昨天安徽芜湖发现了一例南京禄口机场新冠肺炎疫情关联的无症状感染者，为防止疫情扩散，芜湖城区将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昨天辽宁省沈阳市呢也新增了一例南京输入本土确诊病例，为7月22号排查发现的南京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归者。截至目前，南京禄口机场疫情已经关联了5省7市，分别为广东中山、珠海、辽宁沈阳、安徽和县、江苏宿迁、四川绵阳以及安徽芜湖。 那么为了防止疫情继续扩散，昨天上午七点开始，南京市域各高速公路及边界黎宁通道共布设了68处黎宁检查眼，那正是对经公路驾车离开南京的人员呢进行核酸阴性证明及健康码的查验，只有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码的才能够自由通行。 最后呢，把目光转向甘肃。昨天下午3点左右，甘肃省敦煌市出现了沙尘暴天气。敦煌市气象台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部分高速公路的能见度比较低，行车视线不佳。随后酒泉市、阿克塞、肃北和瓜州等县呢，也是出现沙尘天气。好在目前敦煌市区的沙尘暴已经逐渐减弱。 敦煌市气象台台长蔡青青介绍说，敦煌国家基准气候站昨天下午3点54分监测到的最小能见度为791米，为近5年来监测到的最小数据。沙尘天气大多发生在每年的3到5月份，夏季发生沙尘天气啊是极为少见的。那这一轮沙尘天气呢，主要是与陆地高压控制造成的高温晴热天气有关。 蔡青青说，近一周来呢，新疆东南部、甘肃西北部和青海北部范围内受陆地高压控制，区域内连续多日高温少雨。据统计，敦煌六月至今降水仅为2毫米，较历史同期偏少86%。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逸阳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李瑞。今天啊，我们来说说最近频频上热搜的民族品牌鸿星尔克。在为河南捐款5000万后，鸿星尔克这家公司啊彻底火了，直播间被网友们挤爆，产品被网友买断货，短短几天销售额接近2亿。网友说，这样的良心企业活该他赚大钱。甚至啊，因为消费者的购买热情，还创造出了一个新词，叫野性消费，对应的就是理性消费。这事儿呢，还得从上周河南遭受大雨灾情说起。7月21号下午，面对河南暴雨灾情，运动品牌鸿星尔克官方微博宣布紧急捐赠5000万元物资驰援河南灾区。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企业向灾区捐款捐物的新闻，在发布时呢，也并没有引起什么样的波澜。但是很快有网友发现，鸿星尔克这个国货品牌已经没落很久了，街头的店面少之又少，并且啊门可罗雀，甚至卖货的网络直播间也是无人问津，播放量惨淡。一查才发现，鸿星尔克去年的利润为-2.2亿元。这次捐出这5000万实属不易，而且没做过多的宣传。鸿星尔克的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一举，深深感动了网友们。有网友喊话鸿星尔克说，感觉你都快要倒闭了，还捐了这么多。大家纷纷表示，咱们一定要支持这种良心企业。于是呢，网友们就纷纷自发地涌向鸿星尔克的直播间，购物的购物，刷礼物的刷礼物。当天就有超过200万人纷纷购买了鸿星尔克运动鞋，甚至出现上架一款便被抢空一款的情况。更有趣的是，网友们很快又发现鸿星尔克的官方微博啊非常的寒酸，居然连10块钱的微博会员都没有买。这和其他企业不断大力自我宣传的官方微博形成了鲜明对比。网友们也感慨，把自己的最后家底都拿出来捐款给灾区，在宣传上却舍不得花一分钱，这样的企业真是难能可贵。还有热心网友一口气给鸿星尔克微博充了120年的会员。有人这样形容鸿星尔克的做法，说这像极了老一辈的人，自己忙忙碌碌勤俭了一辈子，1块5块的都小心地存在铁盒子里，但只要国家需要，就立刻把铁盒子砸开，将一切都献给国家。网友们挤爆直播间也惊动了鸿星尔克的老总，他半夜赶到直播间劝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不喜欢的千万别买，而且啊说公司有业务不会破产，希望大家把宣传资源都留给更有需要的灾区。但网友们在直播间给他的回复大多是，我们就是要野性消费，给我上最贵的。短短几个小时，鸿星尔克的多个直播间都卖断了货， 几天下来，鸿星尔克的销售额高达1.6亿多。很多网友说，你支持灾区，我就支持你。还有人说，鞋都卖没了，没抢到啊，兄弟，能不能把鞋架也上一下，这个我也买。有人说，看着这些评论，笑着笑着就泛起了泪花。这体现了民族企业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也体现了消费者对良心企业的回报。 这个鸿星尔克这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把钱用到有用之处了。 我的天哪，这个企业是在自己运行非常困难或者是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拼尽全力了。这个企业还真是一个良心企业。 我觉得咱们更应该理性一些，与其是我们老百姓呢拼命的去买，不如让这个企业本身增大自己的竞争力。爱国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我们应该站在不同的角度，一定要更理智而且更科学的爱国。 我也觉得这也算个爱心接力吧，他去帮助别人了，然后回来他又得到别人的帮助，这不是挺好的吗？ 本国产业应该国家呀多扶植一下。 身为中国人感觉还是很自豪的，尤其是对比先前的美国式救援，感觉中国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句话是多么的有力。 也真是应了咱们老百姓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啊！我觉得一个企业在经营自己的时候，一个是要彰显社会责任，再有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产品的质量做到家做到位。 其实这次对灾区的捐款不只有鸿星尔克这一家，比如贵人鸟公司连续亏损3年，这次也咬牙捐了3000万。国民饮料会员此次捐了100万元的现金和物资，但要说的是，他们目前正面临着破产重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忘给灾区支持。而辽宁的方大集团更是在去年新冠疫情就捐了2亿，如今河南暴雨又捐了2亿，总部在河南的养猪巨头牧原股份也捐了1亿。其实灾难面前捐款不在多少，重要的是一份心意。灾情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捐款企业大多都是低调的默默的做事，如果不是这次被网友扒出来登上热搜，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些良心企业。这些企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同时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回报。网友们涌向鸿星尔克网络直播间，就是用行动去支持这些品牌。当然了，鸿星尔克的老总啊也马上出面辟谣，说自己的企业没破产。他说，鸿星尔克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创业企业当中的一员，只是在凭着初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的企业经历转型，虽然依然艰难，但没有像许多网友所调侃的濒临破产。而他也希望消费者能够更认同鸿星尔克的产品，而不是一时因为情感盲目消费。而网友也随即回应说，你看，国货既可以是质量的保证，也可以承载着社会的重任和民族的希望，看好你们哦。像鸿星尔克这样的企业运营能走多远，这是个商业命题，我们不去管它。但是这次以他们为代表的爱心企业却用社会责任赢得了民心。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之前新疆棉事件当中，一些企业为了讨好西方停用新疆棉，伤害了中国消费者的感情而被人厌恶。两起事件中不同企业的反应也给所有的品牌上了一课，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企业，一个懂得感恩的企业，才能够赢得市场，赢得民心。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李瑞，再会。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深深地凝望你的脸， 深深地凝望着你，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想起 会是从前， 那不曾破灭的梦幻依然隐藏在心间。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进入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嗯，刘工，今明两天是不是又会有这个雷阵雨天气到来呢？ 不是今明两天，未来几天基本上哪天都不太这个 太平。 对对对， 嗯， 今天上午应该是天气还是可以的。分散性的阵雨呢，主要出现在西部和北部地区，现在向东扩展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午之后呢，随着气温的升高，西南部地区啊会有一些对流云团发展，逐渐的这个北移。这样的话呢，下午，本市呢就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了。这个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上午，还是以中低云为主，所以气温也会缓慢上升。虽然气温比昨天低一些，但是空气湿度现在是增大的，所以闷热感一点没有减轻。整体来看呢，上午大家出行还是可以的，下午呢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另外一点呢，还要提醒大家，因为近期下雨比较多，北京周边的水库啊，水位已经达到或接近这个警戒位置，所以说呢，有些水库恐怕要放水，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特别不要到河道去，以确保自身的安全。那么从今天夜间开始呢，雨就比较明显了，基本上是这个小到中雨的水平，并伴有雷电。这次雨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从今天夜间一直到月底几乎是天天有雨。不过呢，就是最近就是从26号到28号这段时间的累计雨量恐怕还会达到这个暴雨的水平。虽然降雨强度不会和前几次那样，但是后呢它累计的雨量比较大一些，所以这一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主持人， 嗯，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得注意雨伞随身携带哈。 每天都要带雨伞。 好，非常感谢刘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嗯， 好，感谢刘工的介绍，我们再来带您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呢，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多降雨，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不适宜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今天由于也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嗯，刚刚刘工也提醒大家，这一轮降雨可能要持续到月底呢，甚至可能8月份月初还会有零零散散的小雨出现，所以大家记得雨伞随身携带。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Fusion Ace 来自北欧的低碳成衣，7月27日下午5点至6点，跟着一直播账号北京交通广播一起去探访位于王府井的北京时尚控股旗下时尚女装 Art Fusion Ace。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0,000，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昨天东京新增10例奥运相关确诊病例，累计相关病例已经达到132例。 国际奥委会发布新政，获奖者可不戴口罩30秒，以便在领奖台拍照。 财经资讯报告指出，人民币超越英镑和美和日元，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 前沿科技数字化走进百姓生活，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今天开启。 旅游文化资讯，我国再增一项世界遗产名录，坐标福建泉州。 中国女排0-3不敌土耳其，没能取得奥运开门红。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的消息。东京奥委会公布昨天新增10例奥运相关确诊病例，其中包括2名海外选手。数据显示，自7月1号以来，奥运相关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32例。 东京奥组委此前决定，参赛选手及相关人员在奥运村及东京奥组委指定酒店居住时，如果感染新冠病毒，考虑到隐私等原因，将会不公开其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 另外，根据东京奥运会的防疫手册，参赛选手每天都应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但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奥组委承认因检测工具不足，近日呢曾出现部分选手没有接受每天例行检测的情况。对此呢，东京奥组委强调，他们已经在大量采购检测试剂，将确保所有选手都能够按照规定每天接受病毒检测。 我们再来说一说奥运会的颁奖仪式。昨天呢，国际奥委会表示，在所有的东京奥运会场馆，包括奖牌仪式上，运动员都必须佩戴口罩。但是有一项新的政策，就是运动员在领奖台上可以短暂的摘下口罩30秒，以获得拍照的机会。 那么对于这一条新的条例呢，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表示啊，对于运动员而言，领取奥运会奖牌是他们运动生涯当中独一无二的时刻，他们希望能微笑展现情绪。不过奥委会并没有放松防疫措施，获奖运动员一起站在金牌领奖台上拍照合影时必须戴上口罩。 还是跟奥运会有关，当地时间24号，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黄熙表示，韩国政府没有要求运动员回避日本福岛县产的食材。 此前呢，曾有媒体报道说，韩国奥运代表团因为担忧核污染，拒绝食用奥运村的食物。同时呢，韩国奥运代表团还在奥运村附近的酒店开设了用餐志愿中心，为韩国运动员提供便当。对此呢，黄熙表示啊，用餐志愿中心每届奥运会都会运营，目的是为了提供符合运动员状态和口味的食物，只有想要的运动员才会取便当。 此前曾经有日本媒体报道说，韩国奥委会和体育理事会向其奥运代表团发出了指示，要求他们避免食用由东京奥运村提供的食物。对此呢，日本自民党外事部门负责人表示，他热情好客并且非常注意食材，韩国的举动是一种践踏福岛民众心灵的行为。 说完了一组奥运会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烟花，不仅给我国的防汛工作带来考验，同时也在影响着其他的国家。受到烟花的影响，近日呢，菲律宾北部地区遭遇强降雨，目前呢，菲律宾政府正在撤离受强降雨影响的上万名民众。 菲律宾政府委员会代表提巴尔表示，由于马利金纳河水位上涨，正在撤离流域的居民，截至目前已经有3300个家庭，1.3万人，他们被送到了疏散中心。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疫情方面的消息。因不满政府的防疫措施，当地时间24号，在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上千名民众走上街头参加反封城的示威活动。在此期间，西南威尔士州警方还拘捕了多名违反疫情限制规定的抗议者。此外呢，抗议者还在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等城市组织举行了示威活动。 数据显示，昨天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西南威尔士州报告新增了141例本土确诊病例，这是该州今年以来单日新增第二多的一天。尽管首府悉尼封城已经将近一个月了，但是新州的疫情形势仍然没有见到好转。 自六月因德尔塔变异毒株蔓延爆发新一轮疫情以来，西南威尔士州已经有2000多人感染新冠病毒，43人接受重症监护。为防控疫情，悉尼6月26号开始封城，经历多次延长之后，最新的解封日期可能会推迟到7月30号以后。 在这种情况下呢，澳大利亚新冠疫苗接种的进展却非常缓慢。根据报道，迄今只有12.8%的澳大利亚人完成了疫苗接种。 对此呢，当地政府官员非常的着急。新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表示说啊，时间会证明这次抗疫集会是否会导致更多人感染。他也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即便接种了第一剂，都会减缓病毒的蔓延。 除了澳大利亚，在法国各地呢，一共有16万人走上街头，高呼自由口号，举着反对可耻通行证等标语牌，抗议总统马克龙推出的健康通行证计划。据了解，这一计划呢，会严格限制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员进入餐厅和公共场所。 而在希腊首都雅典，约有5000人也走上街头抗议防疫限制措施。另外，在意大利，抗议民众呢则齐聚罗马、米兰等城市，反对餐厅堂食和进入娱乐场所时必须出示绿色通行证。 好，国际视线最后的两条消息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阿富汗。昨天美国白宫表示，7月23号拜登批准从一个紧急基金当中拨款1亿美元，以满足阿富汗局势引发的意外紧急难民需求，其中包括处理阿富汗特殊类移民签证申请人的需求。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准备开始撤离数千名申请特殊类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据了解，在美军撤离之后，这部分曾为美国政府工作的阿富汗人可能会遭到塔利班武装分子的报复。 报道称，第一批撤离的阿富汗人及其家人预计会在本月底之前飞往美国的弗吉尼亚州里堡军事基地，他们将会在那儿等待签证申请最终处理结果。目前拜登政府正在评估美国及海外的设施，为特殊类移民签证申请者和家人提供住宿。 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表示，阿富汗安全部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他们能够在试图夺回领土之前减缓塔利班的进攻势头。他还表示，目前的阿富汗部队计划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整合部队。 报道说，阿富汗军方正在全面改革打击塔利班的战略，将部队集中在首都喀布尔等最关键的地区、边境口岸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周围。奥斯汀表示，他相信阿富汗人有能力取得进展。 阿富汗内政部已于当地时间24号宣布，即日起阿富汗34个省当中的31个省将实施宵禁，以遏制近几个月来由于塔利班进攻所引发的暴力事件激增的情况。 近几个月来，随着美国和北约部队撤离，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加剧，局势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曾经表示，阿富汗大约有一半左右的县的行政中心已经处于塔利班控制之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赵义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义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兵专家张腾。张腾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近期欧元的情况。 好的，欧元对美元6月以来出现颓势，从6月初至今累计下跌约3.7%，目前交投于1.1770附近。欧洲央行近期议息会议继续维持了基准利率和购债计划规模不变，并强调致力于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把通胀目标从低于但接近2%设定为达到2%。欧洲央行这一鸽派倾向将为欧元后市继续带来压力。从经济数据上来看，欧元区经济恢复压力依旧，五月经常账户盈余同比下降近一半，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差于预期，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持续，欧元后市不容乐观。从技术图形上看，欧元对美元周线图有望形成双顶形态，六月下旬下破了周线图的布林带中轨1.1980后继续下行。MACD 指标出现死叉下跌信号，目前价格已逼近布林带下轨1.1676一线，如果能继续下破此位置，建议可顺势入场做空欧元对美元，初步的止盈位置看在1.15位置附近。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英镑的走势怎么样，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英镑对美元近期同样出现下跌，七月中旬一度震荡，但随后继续下跌，目前交投于1.3730附近。从消息面上看，英格兰取消了社交隔离措施，但英国的疫情仍十分严重，每日新增感染人数约3万人。隔离措施解封后，英国疫情是否会进一步恶化，有待进一步观察，或将构成英镑的利空因素。从英国经济面来看，英国的就业与通胀数据有所回升，但英国央行表示，在经济真正出现通胀压力后，才会考虑货币政策的调整。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处于历史低位，英镑缺乏上行动力。从技术图形上来看，英镑对美元日线图均线组六月中旬转向空头排列形态，在七月中旬反弹触及布林带中轨后转向下跌，目前受到250天均线支撑出现短期的超跌反弹走势，但仍处于布林带中轨1.38一线下方，英镑走势整体偏弱，建议可等待英镑对美元有效跌破250天均线1.3560位置后做空英镑对美元，初步的止盈位看待1.34整数关口。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46.50，欧元761.22，澳元477.31，日元5.8709，英镑890.44，加元514.59，瑞郎703.48。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腾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5分钟，就5分钟。 5分钟，天天5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点半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在您耳边。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3，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2021中国财富论坛在青岛举办，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肖元起、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围绕着新时代新财富新管理这样一个主题发表了演讲。 陈雨露表示，以2018年4月资管新规发布为标志，经过3年多的不懈努力，资产管理行业风险化解取得了重大进展，刚性兑付、层层套现、资金池操作等违背资管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本意的做法得到了系统性的纠正。 那么在会议期间呢，肖元起强调，资产管理的中介属性啊是比较复杂的，资管行业要避免过度渲染超额回报、炒作非理性预期，要做市场的价值投资者，主动培育投资而非投机这样一个市场氛围。他还指出，资管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共同努力来维持良性竞争。 方兴海的演讲呢，则是主要围绕期货市场展开。他指出，期货市场是居民财富管理的重要途径。从我国市场来看，期货市场资产配置的吸引力正逐渐提升，客户权益稳步增长。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呢，期货市场在服务我国居民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方面还大有可为。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啊，影响力在不断的提升。上周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1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为 5.02， 同比大幅增长了 54.2%， 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使用程度超过日元和英镑，成为了第三大国际货币，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报告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计价结算职能继续巩固。二是人民币金融交易职能显著增强。三是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进一步显现。 当然我们也应该能够看到啊，同一时期主要货币国际化指数的变动情况，比如说美元是从 49.52 提升到了 51.27，欧元从29.84提升到了26.17，人民币5.02这样一个国际化指数仍然与美元和欧元有着很大的差距。所以说，专家用了一个词表明了冷静的态度，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阻且长。这个阻啊，是道路阻碍的阻。 是，所以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张杰也表示啊，大国货币啊有一些基本条件，比如币制统一、币值稳定、币制独立、国际使用或者是国际化。国际化只是人民币成为大国货币的一个条件，人民币要成为大国货币，终究还是得走好自己的路。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减费让利、惠企利民的决策部署，昨天啊，中国银联表示将会积极响应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的关于降低自动取款机，也就是 ATM 机跨行取现手续费的倡议书。那么从即日起，面向成员机构降低 ATM 跨行取现网络服务费，切实降低成员机构的运营成本。 好，财经资讯最后呢，来回顾一下上周的财经热点。关注国家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证监会通报私募投资人叶飞举报案件最新进展，监管部门呼吁资产管理行业要避免过度渲染超额回报等内容。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日前，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以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相关教育类概念股闻讯经历了集体的暴跌，23号好未来跌幅 70.7%， 高途集团跌 63.2%， 新东方跌 54.2%。 23号，证监会通报了私募投资人叶飞举报上市公司以市值管理为名，实则进行股价操纵案件的最新进展。经查，2020年9月到今年5月，石某等操纵团伙控制数十个证券账户，通过连续交易、对倒等违法方式拉抬中原家居、利通电子股票价格，交易金额达到30多亿元，相关行为已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涉嫌构成操纵市场犯罪。24号，在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来自一行两会的官员提出，资管行业要自觉做长期价值投资表率，避免过度渲染超额回报。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淮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品，极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很多朋友会面临跨省换工作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医保关系如何转移呢？本期我们会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问题：北京医保如何转出外地医保？两种途径：一、经办机构窗口办理。参保人员在本市减员的前提下，只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区经办机构转移接续办事窗口提出申请。办事窗口对所报材料审核确认无误后，打印参保凭证，并将参保凭证交给新参保地经办机构。新参保地经办机构向本市发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 本市在收到新参保地发来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15个工作日内生成并向新参保地邮寄参保凭证和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变更类型信息表。 二、网上自助办理。申请人打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单位用 key 在职工单位申报模块登录，个人在个人城镇职工模块用身份证号码登录，在查询管理打印医疗保险转移接续参保凭证模块打印参保凭证。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11年坚守护航乘客出行的孟大鹏。孟大鹏，北京公交集团第二客运分公司第10车队41路驾驶员、技师。他先后荣获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北京市劳动模范、交通工作先进工作者、全国最美公交司机的荣誉称号。41路是一条无人售票线路，全长27千米，共设39座车站。虽然没有张罗的乘务员，但孟大鹏驾驶时的车厢却很热闹。他经常用独特的贫嘴式的服务传递着温暖和真情。2017年，他牵头办起了车队的创新工作室，作为创新工作室领军人物，创新研发出多个项目，利用 VR 先进互联网加方式实际跟车实习的效果，制作详细线路路口站点展示图，并开展41路沙盘教学的方式教学，让科技走进了车队，走到了乘客身边。除了驾驶公交车是一把好手，孟大鹏还热爱思考，笔耕不辍。在工作之余，他总结工作经验，撰写出41无人售工作法、安全行车24手等10项工作心得和学术论文，并广泛推广。业精于勤，孟大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体现出不平凡的价值。 现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平，号称王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米冲浪，中国队以7站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2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带您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昨天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么会议决定认为啊，此项目所包含的交通、生产和商贸等22个遗产点，共同促成了泉州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那至此呢，我国世界遗产总数也已经提升到56项。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10世纪到14世纪产生并留存至今的一系列文化遗产，分布于以今天泉州城区为核心的泉州湾地区，包括九日山、奇峰石刻、世博斯遗址等22个遗产点。 那位于闽南沿海地区的泉州啊，古称刺桐。宋元时期，泉州在繁荣的国际海洋贸易当中蓬勃发展，成为了各国商旅云集、多元文化交融的东方第一大港。 是，昨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还特意上网搜了一下，说在那个时候的泉州城内几乎有100种语言的人在交流啊。我们和对 当时就是国际大都市了。 对，它和96个国家和地区有这个商贸往来，所以呢，世界遗产大会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22个遗产点呢，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等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旅游方面回到北京啊，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北大红楼啊。很多朋友都问啊，这个个人去参观什么时候可以开放？昨天我们也报道了啊，今天再次提醒您一下，8月1号起，北大红楼呢将开放个人的预约，观众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那么针对个人游客啊，展览每天是安排1000人次参观，上午下午各500人次，每天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每逢周一闭馆。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奥运啊。昨天这个奥运比赛可以说是看的心情此起彼伏，因为我们有赢的也有输的。备受关注的中国女排首战，姑娘们0-3不敌土耳其女排，没有迎来开门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21-25、14-25、14-25，中国女排东京奥运会上的首秀遗憾告负，0-3输给土耳其女排。本场比赛双方均派出全主力阵容出战，力争取胜。但三局比赛过后，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表示，队员表现得很被动。 确实是打的都很被动，什么都没有， 完全不在这个节奏上。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调整。因为土耳其一直是比较成熟，而且国际大赛打得很多这两年。对，所以我们其实对他不陌生，他今天打的战术也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主要是自己，然后自己进攻不下，你拦防没有，就很难得分了。 三局比赛，中国队均处于被冲击的状态。第二局，李盈莹换下朱婷变阵，但收效甚微，一度让土耳其8-0领先。郎平表示，朱婷手腕伤势并未痊愈。 朱婷今天是非常低迷的，一个是她一传上不来，我们就很难打快攻。往常是龚翔宇帮她，也可以就两个人换着接，但是今天小雨接得也不好，所以就更被动了。另外一个，他的手腕的伤势一直是有，发不太上力，所以我们后面也就换了李盈莹啊。我们下面反正还要尽快的把自己的节奏踩上，把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 谈起接下来的比赛，郎平表示要一场一场打比赛。 对，我们一场一场来吧，一个球一个球来。 4年前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同样是开局不利，但通过顽强的拼搏，最终夺得了冠军。但中国女排队员张常宁则说，要忘记过去，认真打好接下来的每场比赛。 我觉得里约都是过去式了，对，我们还是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嘛。今天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然后今天确实发挥的不是特别好，我们也是会尽快的去调整，然后着眼于下场比赛吧。 中国女排在小组赛阶段共有五场比赛，每两天打一场小组赛，先后对阵土耳其、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和阿根廷队，积分排名前四的球队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日期是8月4号，半决赛是8月6号，冠亚军决赛则是8月8号。 没事儿，比赛就是有赢有输嘛， 对 吧？对， 胜败乃兵家常事。 对，希望姑娘们不要气馁哈，继续发挥好自己这个最好的水平，好好总结，打好接下来的比赛。 当然，昨天也是有好消息传来的啊！昨天下午呢，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的决赛展开角逐，被誉为中国跳水队最稳夺金点的施廷懋和王涵摘下了跳水项目的首枚金牌。 那奥运官网也是用“战无不胜”来形容这两人在这个项目上的绝对统治。从2019年正式搭档以来，他们已经包揽了世锦赛、国际游泳跳水系列赛以及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3米板的所有冠军。 昨天呢，东京奥运会结束了举重男子61公斤级的争夺，中国选手李发斌强势夺冠，拿下了中国举重队的第2金，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第5金。此后不久，他的队友陈丽君是以332公斤的成绩拿下男子举重67公斤级的冠军，还创造了奥运会纪录。中国举重队已参加的3个项目全都收获冠军。 在男子10米气步枪预赛当中啊，中国选手杨浩然以632.7环的成绩排名第一，并且创下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另外一名中国选手16岁小将盛李豪排名第8，两人共同闯进决赛。最终呢，盛李豪以250.9环摘得一枚银牌，杨浩然以229.4环获得铜牌。 在昨天的男子跆拳道68公斤级铜牌战当中呢，我国的男棋手赵帅哈是以17比15的成绩战胜了韩国名将李大勋，获得了铜牌。这也是继里约奥运会之后，赵帅连续2届奥运会夺牌。至此，我国已经获得6金1银4铜，暂列奖牌榜的第一名。 那说完了这个奥运昨天的情况，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今天将会产生21枚金牌啊。众所周知，跳水和乒乓球一直是咱们中国队的奥运会绝对优势项目，这两个项目今天将会各决出1枚金牌。 哎，其中呢，中国跳水队将会由曹原、陈艾森联袂出战男子双人10米台，老将许昕、刘诗雯呢会力争在混双项目上为中国乒乓球队取得开门红。女子举重是中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的夺金大户，廖秋云今天会出战女子55公斤级，作为该级别2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她的目标不然而喻，自然是金牌。 同时呢，今天将会决出东京奥运会体操的首枚金牌，中国男队小伙子们将与日本、俄罗斯队的队员一决高下，力拼男子团体金牌。江苏姑娘张雨霏则将担负起游泳夺金的重任，出战自己的强项女子100米蝶泳。中国男子射箭队则希望在男子团体项目上有所斩获，作为2019年世锦赛的冠军，中国男队力争突破。 好，咱们说完奥运会啊，再关注北京的一个活动，其实也是跟世界紧密相连的。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那本最潮北京网红打卡地攻略，叫《潮北京》。24号受英方的邀请，《潮北京》系列丛书第1集走出国门，运抵英国伦敦。同时一场主题为《潮北京 Trick 北京2021》。北京伦敦双城对话交流活动也正式的展开了。据了解 ,trick 一词在英文当中叫时髦优雅啊。这一次北京网红打卡地是远渡重洋，就这本书啊攻略远渡重洋，让一股时尚风在北京和伦敦同时刮起。 虽然说疫情啊暂时阻挡了人们面对面的交流，但是阻挡不了文明互鉴的步伐。在伦敦的唐人街和北京的美后40市民文化活动中心2个场所，中英双方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同屏互动，展开了双城对话。活动现场呢，中英双方还共同启动了《潮北京》英文版的编译工作。 《潮北京》英文版当中精选了北京城市绿心公园、古北水镇、望京小街、五道营胡同等首批一共50个北京的网红打卡地，按照街区园区类、人文景观类、文化艺术类等6大不同网红打卡地类别进行了谋篇布局。通过优美散文加实用攻略加精美图片加视频二维码链接等等形式，穿越 越时间和空间，展现着古都之美，阐释文化之情。 更有意义的是，此次朝北京登陆英伦啊，是对华人华侨思乡之情的一种慰藉，也是打开国际窗口，以书为媒，为英国民众展示一个全新的北京的机遇。 北京时间8:3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北京的这个榜样哈。今天是周一，2021北京榜样大型人物评选活动7月第四周的人物今天发布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龚双晴，男，1987年10月出生，平谷区刘家店镇江米洞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龚双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平谷，成为了大学生村官，带领村民致富，曾3次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连选连任村委会主任。他放弃毕业5年后成为北京市公务员的机会，继续留在村里工作。2018年，他圆了村民公交车入村梦，把煤改气调整为村民满意的煤改电，带领村民一路向上，获评首都绿色村庄、全国文明村。 刘行行，男，1993年1月出生，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梨园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队长。2020年7月，辖区内一村子发生危险化学品爆炸。刘行行火速到场，率攻坚班成功完成灭火、稀释、转移、供水、轮换等多项任务，转移气罐200多个，连续作战近50小时。入职10年，他参加各类灭火救援和多起重大事故抢险，营救被困人员70多人，被誉为铁教头的他还创新冰面救援操作法，培训消防员200多人。 宋大我，男，1975年7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后勤集团总经理。宋大我策划了《我是大厨》《学厨人大》等餐饮实践课程，让学生感受劳作不易，以崇尚节俭。他将老北京美食拍摄成网红产品，将各地美食送到师生餐桌，还建设了餐饮大数据平台，根据师生餐饮习惯推荐菜品，在满足需求同时减少浪费。去年他牵头起草制止校园餐饮浪费等重要文件，为教育部献计献策。 孟伟，女，1973年10月出生，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医科护士长。孟伟把传统孝道融入对失智老人的诊疗护理，通过认知功能训练和园艺、音乐、手工等多种辅助治疗，为患者平复心绪、减轻症状。患认知障碍的老人多有妄想、抑郁等精神症状，他采用认可疗法，带团队用善意谎言、温暖拥抱，甚至假扮学生听课等个性方式安抚慰藉。被谩骂甚至抓伤，他从无怨言，始终用微笑和轻柔语言化解。 郑思琪，男，1989年6月出生，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郑思琪初为新警时，用2年时间看完了所里7年的卷宗。近年来，辖区侵财类案件破案率高达83%。2019年6月，某盗窃案案发当日，他识别出嫌疑人，当晚追到原籍，次日即抓捕归案。2016年以来，他与同事破获各类案件720多起。2021年3月调任现职后，一个月就带队破获侵财类案件45起，各类案件的破案率均大幅提升。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8:42，我来为您更新一下全国的疫情数据。根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显示，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6例，其中呢，境外输入病例36例，云南18例，广东8例，福建5例，内蒙古2例，河南2例，北京1例，本土病例40例，其中呢，江苏39例，辽宁1例。另外，昨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境外输入20例，本土有4例。分布在江苏、安徽、广东、四川，都是各一例。 嗯，看来这个本土病例主要是还是南京的禄口机场相关联的病例哈。近期呢，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18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调度鲍硕，1992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38年。理论之光阔迷雾。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并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 中国抗战的形势因为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作战，就形成了一个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局面，看来是日军包围了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在战略上包围了日军。正面战场的失败，国民政府要负主要责任，游击战场的失败，我们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必须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开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一年，毛泽东针对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特别是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调，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了题为《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中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党的主席毛泽东同志他说的话：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八路军啊，在平型关、雁门关的战斗中，这就是很好的例子。现在的小日本鬼子，那里说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呢，我们中国地域广啊，有的是老百姓支持我们，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不能和鬼子硬碰硬，我们要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游击战中消灭敌人，这就叫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 要是这么打，能少死多少兵啊。 总之啊，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但是我们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为进行艰苦的持久战，党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